北京时间17点，我们来到了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来两位大来宾，他们分别代表了各自的观点，也不光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观点，同时呢他们代表了男生女星男星女星他们不同的逛市集的玩法。因为呢我们都知道了，年轻人有逛市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是逛逛美食节呀，逛逛葡萄酒节呀，甚至音乐节。但是呢男孩女孩们喜欢的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来宾是，首先请的是坐在我身边的旅游达人孙立禅，跟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看画的比我还美， 这是必须的呀。 好，坐在我们主嘉宾位置的是客栈老板，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 你是该怎么介绍你？郑重还是？ 80后的北京男孩，郑重，然后大家叫我二掌柜。 二掌柜，那咱们未来的2个小时叫你二掌柜还是郑重？ 叫二掌柜吧，二掌柜亲一些。 还是叫二？ 二吧，可以。 好，所有的在线的朋友都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应该用手势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发现的，这个特别好表达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有我们的视频直播，只要您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也欢迎各位跟我们留言一起互动，我们今天有两位男女嘉宾。同时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秒杀环节，因为我们每周日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划算的特别好的东西，性价比高的。那现在是冬天，很多朋友喜欢走到户外滑冰滑雪，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产品就是在崇礼地区的一家非常有名的雪场。那这个雪场呢长什么样子呢？我来找找我们有没有一些图片啊，就在这里，凡是现在在网络上看到我们的都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了。这就是这家滑雪场的介绍。那给我们的价格是平日4小时原价280，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要7折哦，所以基本是190多块，不到200。我知道那个两位都是户外运动健将是吧，经常周日的时候看朋友圈位置永远不是在市区的。反正孙立禅肯定是。 还好还好，基本上冬天应该不是在密云就是在崇礼，在崇礼的时间多一些。 这个人花了很多钱在置办设备上， 对，只要技术没有改变。 对， 技术 我们是装备流。 对，装备控。 对，我们属于装备流派。 那至少站在那儿或者那架势是对的呀。 对呀，要不然怎么拍朋友圈啊？ 女孩范儿最重要。 对，必须要够秀够炫 够秀。 至于后边是滚下去的还是滑下去的就不好说了是吧。 然后让我们男同胞们只能用那个切菜板滑下去。 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个秒杀商品就是在崇礼的一家雪场，然后给我们今天的是7折优惠，大家可以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订阅号右下角福利商城找到这个产品，今天现场秒杀7折。我刚才那个孙立禅提到的，你也去崇礼滑雪？ 对，基本上到了冬天就会泡在崇礼。 真的？那是同一家还是不同家雪场？ 不同家的雪场，因为每个雪场都有自己的特色嘛。 嗯 嗯，我基本上一般会泡在比如说是比较老牌一点像云顶， 嗯， 然后还有目前比较热门像泰武，还有今年的新贵翠云山， 嗯， 这几个雪场里头。 哦，是吗？你提到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秒杀的商品呢，你去秒杀一个吧。 好呀。下节目还来得及吗？好勉强。 可以可以，我给你留一个位置。好，这个商品给大家介绍完了之后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我今天起了一个主题叫男左女右逛市集，因为确实男生和女生在逛市集的时候喜好不同，然后逛的方式也不同。我觉得两位先介绍一下，从郑重开始吧。 对， 两位就是喜欢逛街逛摊儿的时候， 对对对，我 主要的喜好方面是哪里？ 嗯，是这样，因为常年盘踞在这个49城，所以 就在市区混。 我所这个认为的市集呢，可能更多还是儿时回忆里的这种早市。 早市， 对，这种算市集。然后包括这个 你小的时候就去早市了。 对对 对， 这不是应该是爷爷奶奶去的吗？ 对对对，就是受爷爷奶奶和这个长辈的影响嘛，早起可能会跟着一起去参加这种市集。这个可能严格意义上来说可能是更符合北京特色的市集。然后现在大家可能一说到市集更想到的是这种大家出国旅游啊所看到的这些不同的各种风格的这种市集，但是我脑子里现在给我一个市集的单词，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先 先是小时候的这种早市菜市，哪怕说到春节的这个庙会，可能也是一种市集。 嗯，我们先抛砖引玉一下哈，这个郑重地介绍了他喜欢的市集风格，或者是他印象里的市集应该是什么概念的。孙立禅，你印象里这个市集应该是什么样的？ 人多热闹， 摊儿 多。 帅哥 得有吃， 对，得有吃啊！对，帅哥是必须的，这些都不用说了。 你指的帅哥是卖吃的的人帅，还是走在身边蹭来蹭去的人帅？ 怎么都行，只要帅就行， 只要帅就行， 只要帅。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上来呢，我们刚刚看到了片头，我们今天这个小板块呢叫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同场首先呢进入的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资讯的环节，潮流风向标，所以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是一段资讯。我想跟二位说一下，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资讯呢是这个特别适合冬天进行的。既然就是我们提到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产品，那就是滑雪场的产品。那市区里呢滑雪这个不太现实，因为场地不够大，所以比较容易的冰雪运动那就是滑冰。那最近的一个好消息就是陶然亭公园东湖冰场和西湖冰场就全都开放了，开放面积将近2.5万平方米，现场就开设了冰车啊、冰上碰碰车、冰上自行车、冰滑梯、滑冰等活动区域。另外这个颐和园的冰场也已经开放了，北海的冰场、紫竹院的公园、南小湖冰场都已经营业了。基本上市属公园今年冬天预计就开放的11处冰雪运动场地目前已经开放了9处。而且在昨天上那个节目我看到他们的资讯，就听说今天在颐和园还是有活动的，今天白天应该是有一个冰嬉表演，估计你们都没去。 冰嬉是什么呀？ 你没看过《甄嬛传》吗？ 哦，我知道那个东西了。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有清朝民族风格的一种民俗的冰上表演。 这个挺好的，可以带上这个父母找寻一下他们年轻时候的感觉。 对，市属公园的这些冰场活动适合全家出游。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后海的那个溜着小冰车滑着小冰刀比较过瘾啊。 对， 对， 对，其实就是多了几个场地嘛。 对，所以其实公园开放了，对于很多的室内的朋友来说， 对， 不要再找借口了， 也不用堵车。 对，一说就冬奥会的项目离我太远了，因为不太方便实现。我可能没有车，我去不了郊区啊，市区公园很近吧。 孙立常可以带着你那个滑雪装备去冰场 滑冰圈是吗？ 一下 那我那雪板得搓的我得哭死了，底下全是雪道了。 冰场的开放期间呢，据说每天3次会测量冰面的厚度，大概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上午9点钟之前，中午12点以及下午4点，一般是由公园的保卫科，他们会到时候填测这个冰的厚度记录，这样也保证我们就滑冰的时候的安全。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对娱乐项目进行检查呀、消毒啊、冰鞋更换一次性的鞋垫儿。给大家提示一下，最好自己带双袜子，是吧？ 嗯， 不用他们这个鞋垫儿。另外呢，这几处开放了之后，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游乐园。我小的时候记忆是北京游乐园，但是已经关了嘛，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哎，石景山有游乐园啊。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石景山游乐园的摩天轮去年春节期间就新装亮相了，所以今年我相信又是春节期间大家去的一个好去处。这个新摩天轮净高是88米，总高大概是100米，比老的摩天轮的个头是大了很多，所以它是以前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的升级版，可以这么说。而且安全系数上也有提高。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个座椅舒适，而且还有免费的 WiFi 和闭路电视，很多人可以尽情自拍，比如说某些人。 这个 朋友圈摄影大赛从摩天轮开始， 其实还挺帅的。这么一想， 对呀、啊， 哎，我其实提到摩天轮，我想到前两天有一个人说这个直播平台就像我们节目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举措，一个尝试，把很多东西带到直播平台上，可以有分享性、互动性。比如说，曾经有一个人在高压电缆上面，因为工人正在作业，他们在一边拍，就是在高压缆绳上吃午饭，然后一边工作，这个场景很多人感人， 太酷了。 后来人家就说，哎，为什么以前电视台没有播过之类的东西，直播平台为什么有？有一个人跳出来就说，因为以前摄像师爬不上去。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请来两位嘉宾，一位是郑重，一位是孙立禅。 Hello，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大家好。 好，我们这个资讯继续哈， 提到了市区里头，咱们聊一下郊区丰台区。丰台区的欢乐冰雪季启动了冰雪大篷车开到家门口这个活动，怎么回事呢？就是今年这个冰雪季，丰台区区政府就组织了培训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几个人，然后亲力亲为，让更多的市民来到体验冰雪活动当中，还将利用冰雪大篷车将冰雪运动送到家门口。另外呢，丰台体育中心东门广场的冰上飞扬继续开放，利用900平米的这个室外简易冰场组织开展这些溜冰的培训呐、溜冰的体验啊。所以呢，很多不喜欢运动的朋友好像又少了一个借口，你说我不会，没人教我，你看到您家门口教您，您再不学没什么理由了哈。咱们再最后说一点远的，第19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最近这就开园了，以冰雪百花园奇幻大世界为主题的这次旅游序幕正式开启。作为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重头戏，这个冰雪大世界创始于1999年，本届冰雪大世界将中国共建百花园主张和冰雪艺术相融，以冰雪还原一带一路沿线的经典景观与人文风采，建设各个国家游客共享的冰雪百花园这个为主题，在很多的这个场景里面，他们打造了希望就逛这个冰雪世界就能在全球穿越之旅在冰雪中体现这个主题。我相信是有很多这个建筑的雕像，标志性的建筑物在这个冰雪大世界，你们是应该去过吧？去没去过？ 我没去过。 你们从小到大都没去过？ 没去过，我觉得太冷了那个地方。 龙雪峡冰灯 ，Sorry about you。 一直在认真听，有可能在脑补这个画面。 所以啥去没去过？ 小时候去过， 对吧？我也是小时候去过一次。 啊、长大了谁还去那儿啊？ 我觉得小的时候可能去 穿的太多了， 就是像包子一样。 对呀、啊， 遇见帅哥不方便。 不，我还是喜欢去海岛。 嗨。好，我们刚才的这个资讯环节给大家提示了很多这个冬天您可以去的享受，走出门就可以享受到的冰雪运动。但是呢，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冰雪运动呢作为速度性的运动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滑雪或滑冰首先您要选择到正规安全设施齐全的滑雪场或者冰场，滑雪前呢仔细阅读场内安全标志和警示牌，查看雪场的示意图，了解整个冰场或雪场的概况，注意安全防护措施，您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技能水平选择滑雪项目。什么高血压、心脏病、老年人这些人群，我们觉得是不太适宜参加高强度的运动方式的。所以大家呢，走到户外运动是好，但是注意自身安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男左女右逛市集，两位来宾郑重孙立禅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不是叫二掌柜吗？我就没应你 啊。好，我们两位嘉宾，一位是二，一位是孙立禅。 嗨，大家好。 朋友好。 你得说我是二。二掌柜，行，那就二掌柜吧。 好、 啊、二掌柜和孙立禅。我们刚才抛砖引玉聊了一小块这个市集，二掌柜刚刚聊的是小的时候逛庙会的时候的记忆， 比较北京的。 孙立禅聊的是有帅哥出没的市集， 对对对。 但是两个人说的共通点，这市集首先得有吃的才吸引你们， 没错， 对吧？ 对。 所以咱们今儿从哪儿开始聊起呢？ 那就先聊吃呗。 民以食为天， 我这饭点没到呢。 到了，到了，5点多了， 太饿了。好吧，那咱先追忆一下，咱仨都是北京人是吧？所以我们先追忆一下小的时候庙会上吃食，最熟悉的吃食， 羊肉串。 羊肉串你小时候就那会儿就有了？不是现在庙会才有的吗？ 棉花糖。 哦，棉花糖 就滚的那种， 哇， 滚的那种的。你是男生，我是女生，我还没说洋娃娃呢。 你可能二掌柜，你当时在买孙悟空头套， 有可能。 没有，我其实在看洋娃娃。 我哦，好污。大家如果想看到这个两位嘉宾的真容啊，就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然后呢可以给二位问问题。好吧，这个孙立禅刚才提出的是羊肉串和棉花糖。 对， 二掌柜，你觉得熟悉的吃食是什么？庙会上 印象里的啊，就是糖葫芦。 哦，糖葫芦， 非常这个北京的糖葫芦， 关东糖， 很长很长，大概有一米高的这种糖葫芦， 比你还高吧？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好像都已经绝迹了，但是小时候会有很多，好像 以前有一米高的， 有， 它跟咱不是一个年代 非常非常 哦，对， 小时候会扛在肩上，然后带回家。 哦，就不吃是吧？摆设。 然后到家进屋以后，暖气也就给化了。 那我想知道的是，它就是怎么说呢？这是吃的吗？还是它就是观赏用？ 是，就跟咱们小时候那个庙会上那个吹糖人的。 哦，吹糖人那个是。 糖人，糖人，别糖人了，糖人这东西也不能吃，但是其实是一个这个消费品。 那个、不能吃吗？ 那个、不能吃， 我真的 吃 过呀。 那你这个真难得。 虽然长，但是它每一个还是山里红。 哎，都是山里红。 那么小。 对对对对对。 去核吗？最小的 时候那时候好像不讲究， 不 去 核， 就没各回没各几次牙都不算你吃过糖葫芦，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除糖葫芦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不，我再问一句，那糖人真的是不能吃的吗？ 糖人真的是不能吃的 啊、哦！其实我也吃， 哎呦我的天啊！ 因为是吹出来的。 好意思，在北京的广播里，然后一北京人说自己糖人不能吃， 那你都吃了？ 对对，你都吃了吗？ 吃了，吃过。完了， 那没事没事没事， 暴露于吃货的本质。 以前就是比较纯粹做的， 对 对啊，真的是糖哎，真的是甜的， 是甜的，但是那糖好像手不是太干净，你想是怎么搓的？ 而且是吹出来的， 假装没看见， 还是 我闭上我的眼， 过啊过。等完，我想想，我都差点说到吃糖人儿这件事儿，我带沟里了，简直。 关爱青年嘛， 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什么好吃的？ 还是说接着说庙会是吧？ 对对， 庙会上还有好吃的关东糖，刚才孙立禅说的 关东糖。 对， 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我记得小时候这吃的非常多，但是现在的庙会好像吃的就没有那么多，就那几样了。 对呀、啊， 想不起来了是吗？ 想不太起来了，已经差不多被 羊杂汤庙会没有那么 有 那么厚吗？那么重口味的吗？ 的还有炸糕 有、 啊，奶油炸糕， 奶油炸糕， 对，奶油炸糕。 哦，奶油炸糕肯定是有， 对对对对， 灌肠， 灌肠，没错，灌肠。 对，那就是这样吧。上半时段这点时间，我觉得提一个稍微难点的问题吧。 嗯嗯， 你们和庙会有没有美好的记忆和我们分享一下呀？童年美好的记忆。 童年， 那你逛庙会，现在大了还去吗？ 去啊，我去年春节还去了。 哦，对，我好像看见朋友圈里孙立禅还带了个哈外国友人去逛， 那是人家的男朋友， 对，还不是自己的呢。 关键是人家男朋友还帮我投了一只两米多的熊回家。 然后去年，你觉得现在的庙会和以前比起来差别最大的地儿是哪儿呢？ 我觉得现在人好像 年味儿差点， 年味儿差太多了。 是因为你觉得庙会上好吃的没有以前好吃了，还是好玩意儿没那么多了，还是说 帅哥在那个庙会的时候都去国外晒太阳，所以他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大意思。 只要帅哥不去， 对，帅哥 不去，你 去 吗？ 我现在还去， 你还 去？你不是帅哥站台吗？真是 自己就把自己又带沟里了。我的天哪， 好朋友就要互相挖坑， 对， 然后里 尴尬。 就没法聊跟你俩。 那你说除了庙会以前，就是除了买东西，除了吃东西，是不是也会买点小玩意儿回家？ 对，没错，风车。 我觉得 对买东西这件事儿，你们俩是肯定差别最大的。 大刀， 我拨浪鼓， 红缨枪，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一聊这个玩具， 完了， 彻底差别了。 完了，算了，我就不跟着你往下聊了。 好像 还有那个孙悟空那头箍，唰唰唰带领 这两年才新兴的吧。 我记忆里，我们家亲戚里的表弟表哥去庙会一定会买大刀。 那你这表哥还行，买大刀，现在还买大刀吗？ 就是在小的时候啊，去庙会，好像男孩都会买个什么枪啊或刀过来。枪不是那个 pew pew 是枪，是那红缨枪。 红缨枪，对，然后 哪吒 在家里那院里互砍。 互砍， 砍哭了算。 住平房啊？ 对对对 对 对对， 大院里嘛。 大院里也是嘛。 有地儿哈， 有地儿。现在可能，我觉得就是跟小时候的区别少了点人情味儿吧，就是没有人还是那么多，但是大家 不人多了，比咱小时候 人是比原来多了，但是大家这个，嗯，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以前啊住平房比较多，大家邻里邻居啊住的比较近，然后说话聊天每天就是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没什么距离，人与人生活就基本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所以今天比如说有一家说，哦，大孩子去当庙会，另外说，哎，大家 一 块儿 去 啊，去 了， 对，就热闹。现在呢，搬进楼房，而且楼越来越高，大家可能就关上门过自己的生活。 没错没错， 而且最关键的，以前也没有手机。 对吧？ 没错， 手机现在把人的距离，你说 以前的社交都是靠庙会社交， 对、啊、对、啊、 对， 以前要找谁，我得上你们家找你，是吧？ 对、 啊、 对、啊、对、 啊，现在是有手机，俩人哪怕面对面，咱俩都发个微信联系， 嗯， 别说话。 你放心吧，咱俩面对面，你拿着手机，我绝不认为你在找我。 不是，咱仨面对面，我都不跟你们俩联系。 他在修图， 一次成片。 那孙雨辰以前去庙会的时候玩，买什么玩具回家？ 买个就是毛绒玩具啊什么的，我家里娃娃都堆成山了。以前去庙会玩，现在是娃娃机抓。 你能抓着吗？ 当然抓不着了。 他说的是当然抓不着啊。奉献去了是吧？ 对呀、 啊。 你记得小时候有那个刮奖彩票中、 啊、 中汽车中彩电， 记得两块钱一张， 两块钱一张， 你中了吗？ 没有中过，但是小时候好像对那个特向往，每次都特向往，说买一张这个彩券，让父母花钱买一张彩券，然后看看明年运气怎么样，然后每次好像就是瓜子儿话梅，好像就是刮点这个。 谢谢参与， 对，谢谢参与， 感谢你为国家的。 但是那时候是有一个期望吧，就是可能那就是在我心里这个集市给我的一个 回忆。 对、嗯、 你那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回忆？孙 我呀、哦、我那时候小时候去陶然亭庙会嘛，我记得是骑马、哦、骑大骆驼，嗯， 哦，还真是哈、啊、 还滑冰车，那时候陶然亭公园还有一个大的那个雪山、嗯、冰滑梯，硌着屁股就下来 了。大雪山嘛， 对啊，硌着屁股就下来了。现在想想，哇，太小时候真是的魂不吝啊，现在这屁股多疼啊，硌着、嗯、 我们其实刚才就说了哈，这个尤其陶然亭公园每年冬季的时候都会开放冰雪的部分，所以这也是怎么说的，庙会其中比较独特的一景， 好多人的童年吧。 对 我的童年的庙会全都在龙潭湖发生的， 我的是在陶然亭、 嗯、龙潭湖离我近， 嗯，陶然亭离我近， 我是地坛，我是北城孩子。 哇，洋气 洋气， 咱们分别占据了三个不同的位置， 对，就差一西边的了。 我们这个第一时段啊，抛砖引玉，首先回忆了一下这个市集两个字在我们印象里是哪些回忆呢？大部分都是小的时候童年的回忆。对于北京孩子来说，这各个公园的庙会春节期间就是一个必逛的景点，所以在第一时段过后，我们从第二时段开始就聊聊咱们二位嘉宾在全球旅行过程当中，游历当中收获了哪些有意思的市集，还有扫来了哪些有意思的货品。我们稍后见，我是梁山，咱们下半时段接着聊。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梁山带您玩，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啊、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旺工厂。 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去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杨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五点半。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男左女右逛市集，请来两位大来宾，一位是二，我这还得想想，一位是二。 大家好，我是北京的二掌柜。 好，二掌柜。另外一位就是说好朋友孙立禅。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网友好。 你怎么不亢奋了？ 真的吗？因为看二掌柜都看习惯了。 孙立禅这个行走世界各地啊，去过好多国家，所以今天想象得到，聊到市集的时候一定是有的聊。而据说他还准备好多照片，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得到了。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秒杀的商品是崇礼的这家非常有名的雪场，也是非常全新上线的。然后现在给大家找到这张照片，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雪场还是刚才孙立禅提到他比较爱的雪场之一，平时价格280，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右下角的福利商城，就可以秒杀7折价格得到雪票了。还等什么？赶紧吧。好，这张图片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首先咱们从孙立禅开始聊吧。昨天给我发了好多照片， 对， 看上去特别的热闹，而且怎么都是晚上。 那个地儿叫 你乐个什么劲儿？ 暴露了你的作息时间。 瞎说，白天人家在逛景点，晚上才有时间去逛市集。 白天在工作。 对，白，对对对，白天在工作。 今天要带我们去哪儿逛？ 去摩洛哥马拉喀什。 逛摩洛哥，好洋气，不是一个很常规的地方哦。 嗯，我觉得应该这一两年还好吧。自从免签了以后，去的中国游客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免签了？ 免签了。 去的 免签 容易了？ 特别容易。 原来特别难。 现在可容易了，买张机票，土航，土耳其航空，土航的机票，北京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直接就飞卡萨了，卡萨布兰卡， 哦、 当天机转就到了。 北京直飞卡萨布兰卡呀？ 没有，北京。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 然后卡萨布兰卡，然后土航是飞就是整个欧洲和北非的点是最多的航空公司。 我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摩洛哥还是摩纳哥，摩洛哥， 摩洛哥， 摩洛哥不熟，但是对这个卡萨布兰卡肯定很熟。 对呀、啊， 有首歌吗？ 卡萨布兰卡， 唱一个， 苗山给唱一个。 苗老师，苗老师， 差点就中了你的圈套。 苗老师唱歌。 You must remember this is a Casablanca. I want you. 来说出你的梦想。 嗯，不知道两位导师谁能收留我。是这梦想吧。刚才聊的这个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你刚刚说的这个市集是在卡萨布兰卡？ 不不不，在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 马拉喀什是红色的。 为什么是红色？ 你看的很多的北非电影都是在马拉喀什取景的。 嗯， 包括成龙特别喜欢看啊。我见到马拉喀什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不是成龙电影里的景色吗？ 因为它的墙建筑物 全部都是 红 墙的， 是吧、哦、 全部都是那种砖红色的， 嗯， 跟土似的那种的、 嗯、 是吧。二掌柜的， 是我也是有幸然后去过一次。 你也去过？ 但是 你也怎么也去过？ 千万不要跟他们说是咱俩一块去的。 对，但是不是跟孙立禅一起去的。 别解释，别瞄。 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你猜。 马拉喀什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就是我对它的夜景也印象很深，好像很漂亮的一个城市。 主要是它那个不眠广场。 对对对 对。 太火了。 对。 所以这个集市是在不眠广场上吗？ 对，就是世界各地的人慕名都会去到不眠广场的、 嗯、 这是马拉喀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这是个地标性的景点。 对，地标性的一个景点。嗯、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市集呢、嗯、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市集是从白天开到晚上吧。二掌柜，白天也有，晚上也有。 白天一直到我记得是到晚上将近 12点了。还有， 对对对，它其实白天是一个巴扎，就是这个阿拉伯国家不都管这个市集叫巴扎嘛，其实就是个市场。 嗯。 然后一到这个晚上，这个夜宵的时间，然后广场上就会铺来了很多像咱们那个东华门夜市的这些商贩，然后过来，比如说什么红烧羊肉啊、烧烤啊，然后一堆， 就说地方一直开着， 对， 但是那个营业的方向不同， 对，营业方向不同，然后有点像这个综合性场所，也有这个 表演的，白天卖艺 的，对， 晚上卖吃的， 白天卖艺有什么艺？ 就是你看过印度电影里头那种吹蛇人吗？那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了。那你好像找好多的那个不眠广场照片，你都见不到那个，因为那是要钱的。 你给钱了吗？ 当然了，你不给他追着你、啊、 那他给你板凳让你坐前面了吗？ 没有，我们是遥远的地方偷拍了一下就被发现了，那个人马上把帽子摘起来也不管那蛇了，那蛇就在还在那养着呢。 啊，那这个市集是露天的还是 露天的？ 都是露天的， 就是在这个这广场的中央， 对， 拉了一个圈。 哦， 然后几个人 吹蛇人的这个事儿吧，好像在童话故事里头有。 哦，我真见过了， 是吧？然后这个，我想想啊，比较有历史性的电影，老电影里面也见过，但实物真是没见过。 最新的应该是去年成龙的那个电影吧？ 真的是吹那个， 真的是吹笛子，吹我也不知道吹的什么乐器。 其实你真正看起来的时候，其实挺可怕的。 然后那个蛇就随着那个转， 非常近， 而且那个蛇真的是那个脖子是一个扁片儿的、啊， 而且真的是眼镜蛇， 那真的是眼镜蛇、 哦、真的是眼镜蛇， 它 眼镜蛇。 你看，那他描述就是说是一扁片儿的， 不懂生物。我当时是又就在拍照，拍照以后，然后这个让那个耍蛇人看到了，我就给了他货币，我就忘了是什么，是迪拉姆还是什么东西，对吧？ 迪拉姆 给了他十迪拉姆还是二十迪拉姆，反正很少， 二十迪拉姆。 那个大哥就横眉立目的就抓着我的胳膊，就要给我往里蹬，我就往后躲，但是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就被他蹬到中央来了。蹬到中央以后，给了我一个小板凳，说 sit。让我坐在这儿，就是等于你给了他小费以后，你就有一 VIP 的一个小板凳了，所以你可以在前面看。但是其实很可怕，就是你越往前看，离蛇越近，你越害怕。 你害怕他那反应那么敏感，对吧？ 对，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的，除了在这动物园里，没有近距离的和蛇这么近距离接触过。 我们是远远的偷拍了一下，结果大哥就拿着帽子就过来了，要钱， 是 给了迪拉姆了。然后大哥那意思也没有，我们都没有听他在说什么，我们就落荒而逃了。 大哥可能是当地的网红， 是 吗？ 应该是网红。关键那个大哥来要钱的时候，那个蛇还在那晃呢。 迪拉姆怎么换算和人民币？ 不行， 我数学不好， 我也数学不好，我不识数， 我 给你算算， 好像应该差不多几块钱吧，没多少钱。 这是什么样的嘉宾呢？两位数学都不好，大家就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两位青年，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今天请来了两位数学不好的嘉宾。 还真是我数学一点都不好啊，好像 反正贵吗？ 不贵，几块钱呗，也就是 啊、哦，反正那个感觉跟东南亚钱差不多嘛。 啊，对对对对对，也不算太贵，我觉得还好吧。因为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就兜里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生怕大哥放蛇，赶紧跑。 这是市集上的一景哈， 特别有 名。那给我们描述一下市集上都什么样子？除了这个表演， 除了表演以外，还有就是遛猴的， 怎么都是动物？ 对，基本上是动物。然后遛猴， 这是白天的是吧？白天的项目， 白天的遛猴，给猴穿的特别美，然后让俩猴打架，你可以拍照，拍照就问你要钱，满满的套路，诚意满满的套路。 我在你给我的照片里面只看到了一个稍微有点儿，就是也不算白天，但应该是傍晚， 嗯、 算是亮一点的。 嗯、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应该是傍晚。 这不是，这特别有名，这是吊可乐 啊，这是吊可乐， 这是 吊 可乐， 有 你没见过呀？ 没见过， 我那天我们还掉去了呢。我忘了，好像应该折人民币5块钱钓一次吧。 我在电视台的那个真人秀里面看了，有钓这个、 哦，好像就是从这儿出发出，不是衍生出来的。 这个东西，这个大概需要交多少钱能钓一次啊？ 5块钱钓30分钟， 钓30分钟， 你根本就钓不上来，根本 那么沉， 它那个棍儿特别的沉，然后你好不容易套上，你一蹬，哎，掉下来了。 而且它下边这些雪碧可乐也很沉呐、啊。 对，当地人一钓就钓上来了，不知道是他找。是不是他找的托？这个那天晚上、 哎，这个当地人好像也是，就跟咱们去这个庙会一样，当地人可能是这个 托哈、嗯。 集市好像也是一个庙会，就是他们会 每天晚上都来， 就是小年轻人，就是当地人晚上消遣呀、 嗯、 或者逛街，可能也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其实应该挺好玩。 这是个消夏去暑好去处。 对对对，然后包括。我还被搭讪过， 哇！你这么帅， 还是男的， 哎呀， 高要烟抽、啊， 这不叫搭讪，这叫求助。 搭讪只有我，哎，二掌柜， 我一个大黑。 我当地他是那种长相的啊，看着都跟悍匪似的，随时能掏出 AK-47，砰砰砰！ 我觉得那个你们俩是没有一块出行，看来是 出行肯定有乱的。 我们现在正在聊的市集是马拉喀什的这个市集，对吧？然后刚才看了一个图片，是这个吊饮料，因为这个饮料在当地是不是算贵的？ 也还可以吧，当地我觉得如果你不去餐厅吃饭的话，它超市那些东西都还挺便宜的啊、哦，消费水平还可以，我觉得。 我的印象里好像水果很贵， 反正我对数学没概念。 然后肉很 便宜，尤其是牛肉非常便宜，而且非常的新鲜好吃，很不辣。 雪碧这些可能还是算奢侈品， 它应该也是奢侈品。我觉得既然钓这个东西一定是相 对 还是 噱头的， 对，不然信不了你。 30分钟5块钱，你钓两瓶回来你就赚了。 那是这样啊，比如说这俩摊儿，一个摊儿，我想想啊，对我来说是怎么着？一个摊儿钓涮羊肉，一个摊儿钓雪碧，我肯定参加那个羊肉摊儿，对吧？ 涮羊肉怎么钓？咱一会儿 羊肉， 咱一会儿下节目吃涮羊肉去。别钓了， 你说了一会儿把自己说饿了。啊，除了这个钓饮料，我看看下一张图，基本上你给我的图都是晚上的，对吧？ 对， 这个是在干嘛？ 这个好像是算命吧。 哦，这还有算命 啊，塔罗牌啊什么的。 哦， 也有，还有玩那个，就是咱们像庙会，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马拉喀什的广场，不眠广场，你有没有觉得就像北京的庙会啊，二掌柜的？ 对对对，没错。 然后还有什么？ 庙会差不多。 还有就是那个扔铜钱儿的，咱小时候不叫套圈吗？ 对。 他们是一破纸板画了点东西，你往里头扔，扔钱扔到哪个，他就返你多少钱。 还有一些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比如说染料 啊，对， 咖喱， 嗯， 然后铜器打造的这些就是壶、 坏了， 嗯， 我怎么完全没有印象？我的印象全是大围巾， 还有这个水烟的这个枪，水烟枪。 不是我挑事儿啊，你们俩去的是一地儿吗？ 没准我去的是乌鲁木齐。 你去的肯定是乌鲁木齐。 我刚才又看到一张照片，这基本上是这个市场的远景、 夜景 啊、哦，这么大、 特别大， 巨大。 它中间的那个是不是有带顶的部分？ 清真塔。 哦， 那是他们做礼拜的地方。 哦，这是当地，因为是一个宗教国家嘛， 对 吧？ 对对对。 哇，这晚上看上去很壮观啊！ 而且他们好像晚上拍整个的那个，就是不眠广场的时候，有专门的位置，能拍到整个广场。 哇， 是一个也不什么哪个餐厅的二楼的一个咖啡厅。 哦， 茶室。 二楼 茶室。 哦，那是茶室啊。 茶室。 哦，对不起。 薄荷茶，就是当地人很爱喝这种很甜的薄荷茶。 哦，对对对，但是我点的是咖啡呀、 啊，那他肯定 他们是不是应该 跟人家老洋气，要不然睡着了困了。 他们是不是应该跟土耳其人喝的东西 差不多？他喝的是差不多的， 像 对，你想都是这个北非国家。 红茶、 对，对不起，那个摩洛哥是北非国家，土耳其其实都在地中海附近，所以 欧洲 大家的这个饮食文化可能都差不多。 对，他们比较喜欢红茶、薄荷茶这种 香 料， 对对对对对， 香 料的味道。对， 然后再看这张照片，哦，这就是刚才呢我们看到远景的一个近景，是吧？ 嗯， 二掌柜可能看不清，我给你往这边扒一扒， 我看得清。 你看，这是一个比刚才近一点的位置，这是早上吗？还是也 是？不 是， 也是 傍晚， 傍晚， 对，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哦，这是其中一个摊儿。 哦，这是卖什么的呀？ 手机配件吧， 这是卖 贴膜的， 贴膜的， 贴膜的。 嗯， 哦，这张照片一下就很熟悉了， 很接地气儿了， 是不是从我们中国进的货？ 肯定是义乌货。 对，哇、哦，这挺漂亮的， 灯火通。哎，你还别说，就是当地在不眠广场的时候，不光这种固定的摊位，还有一些游商。哦，你有没有见到 散摊儿是吧？散摊儿 就是 不交摊位费啊， 就是背着一个口袋，口袋里就开始卖你各种东西。 游商啊，真是 游 商。游 商，对呀、啊， 有一个背带。 上次我们同行的一帮男的老爷们儿买那小盒，就机关盒。 机关盒是什么盒？ 机关盒就是说呢， 有暗盒的那种盒。 对，你就必须得按照他的那个顺序才能把这个盒子打开，然后几个就是插件，就跟中国那种传统那种磨损似的。就是建筑物上那个磨损、几个必须得按照顺序才能把这盒打开，你不按那个顺序开这几个磨损，你盒是打不开的。哇，几个傻老爷们儿这玩的可开心了。天哪，对不起对不起，我的同情吧，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 是不是感受感觉他们瞬间回到了童年。 对呀， 磨损、我的， 对，就是那几个就是插的嘛，插孔。 那磨损是中国最有名啊，这个 人家活学活用了吗？用到北非去了， 也有可能是中国进的货。 然后九次拆卸以后出来一个钥匙，钥匙把那盒就打开了。 你说它圆回来容易吗？你说你， 对对对， 你就顺着他说嘛。 其实这个说集市啊，为什么说到国外不说国内？就是因为 国内的市集卖的东西都大同小异，国外的市集呢，每个国家有当地的地域特色，所以让大家印象很深刻。所以大家 中国的市集叫什么？传统工艺品公司，供货给全国各地的市集。 但是其实就是国内的市集区别就体现在吃东西上面了，对吧？因为国内的商品差不多，但是有些稍微不同。就比如说像那个南京，还有上海，好多市集卖的小汤包啊，这生煎包这种鸭血粉丝汤就多一些。 我前两天看微博图片，没给我笑死。说北方和南方的区别，北方的包子一屉包子，哇，落得不行不行的了；南方就很精致的几个， 一个。 然后说北方的饺子，一盘饺子，哇，杠尖儿；南方也是散散落落的几个， 杠尖儿。 其实提到包子啊，我就是说个题外话。就是有一年我带我爸妈去南京， 咱们不是说摩托车吗？ 插一句吧。然后说的特别有意思的是， 节目没法做。 来，接着说南京。 挺洋气，一个马拉喀什布棉广场赶南京。 我记得我带他们俩在南京去了一个鸡鸣汤包，当地一个老字号。 哎，那个非常有名， 非常好吃。然后呢，看上去包子不大。然后一进餐厅，我爸我妈先坐那儿了。然后因为他要去前面去买，我爸就说：“你去买吧。”我说：“行，你吃多少？你们分别说，报个数。”我爸说：“咱们先来四屉吧。然后呢，再要各有一碗什么糖鱼苗什么的，然后再要两屉煎饺。你看，就先这样，一会儿不行咱们再去。”我说：“行，我就去。”等于一共落着六个笼屉就来了啊。然后整个餐厅的这个服务员穿着就是国营的那种白色的工作服，就震惊了。过了一会儿，我爸说：“哎呀，这不错啊，这汤包真不错啊，每一个小汤包能倒出两勺汤。”我说：“再来两屉，行，吃差不多了。”然后呢，我就在这个 APP 上查周围还有什么好吃的。我说：“妈，隔壁好像有一家特有名的什么甜品店。”我妈说：“这样吧，你爸没吃完，让他先吃，咱俩出去逛逛。”我们俩刚走到门口，服务员一边扫地一边冲我来一句：“你们还去吃啊？”我说：“怎么了？你们是北方人吧？”就是明显感觉胃口跟南方人不一样， 对，不一样。 再看隔壁桌，人家三个人点了一屉，我们仨人已经吃了六屉了。好，咱们说回洋气的马拉喀什。 本来是摩洛哥，瞬间漂移啊！这事儿是怎么来的？ 嗨，提到了这个国内的市集区别在哪儿？ 区 别在吃的上。 区别在哪儿？ 然后刚才你们看了一个灯火通明的。这 是 布棉广场，为什么叫布棉广场？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地儿市集多，是不是？ 实际上它最热闹是太阳落山以后，灯光全起的时候是它最热闹的时候， 因为漂亮，是不是？ 嗯，而且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来这儿解决晚饭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很久的一个市集，你想那 历史悠久，确实 摩洛哥在这个撒哈拉沙漠旁边，然后原来没有那么大的城。你想这个穿越沙漠以后，一到晚上 出来需要补给， 就这么一个很大的市集。 哇，那这个真是一个大 的， 用中国话来说，这是个大集啊， 大集 ，对，特别大的一把， 初一十五的集， 对，我春节前的集吧，应该是。 对， 它反正是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随便什么时间去摩洛哥玩的时候，如果去马拉喀什都可以有， 对 吧？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了。但是现在这都成旅游景点了。 对。 就成旅游景点了， 那会不会更贵啊？ 你要有钱的话，你可以坐到餐厅里去吃东西，然后看布棉广场。如果你要是想体验一下当地的文化，你就可以坐在街边上吃，那个摊车那块去吃。 你看这些都是吃饭的摊儿。 哎呀，我好喜欢呀，你知道吗？我见到吃的东西简直了，完全是走不动道了。 我看这是卖水果的，对吧？ 对。 然后这儿应该有 海鲜水果塔。 然后现场这是做饭，这坐在这儿都是等着上菜的，是吧？ 对，你看没有当地人，全部都是游客。 哦， 这是我真的是最喜欢的地方了。 而且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嗯，但是摩洛哥让我接受不了，就是它顿顿都是塔吉锅。 塔吉锅是什么？ 塔吉锅。 具体， 草帽锅。 其实现在想想也还行，就是你不能天天吃。 我吃了十天塔吉锅，中午晚上的，而且 是他们当地特色的一种餐具。 对，塔吉锅。 孙立常，你给大家讲讲那餐具长什么样？ 一个盘子上面落一草帽， 对，其实这个 尖顶 是陶瓷的啊，但是这个 我想翻一个白眼儿，那个我想知道吃的在哪儿， 在里头啊，在草帽 里 头啊， 在 里 面， 草帽是个盖儿吗？ 草帽是个盖儿， 草帽盖儿。 其实现在就包括宜家啊都有卖这种餐具的，就是一个陶瓷的一个盖儿，它是保温的， 对。 然后呢，它里面是什么？是一块是无数块牛肉 或鸡肉。 或鸡肉 加土豆， 这个肉呢，其实搁咱北京特别棒，特横的一块瘦肉，还不是说带肥的或者很瘦的一块肉，然后用这个某种香料，可能得起码炖了有三个小时出来的，但是 入口呢，像什么像东坡肉的那个口感超甜，只有甜的味道。 而且你有发现 吗？有点稍相对的有点腻， 特别腻。而且你有发现没有？就是在摩洛哥的任何一个城市，他们塔吉锅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偏差。 对对 对, 对, 对， 不像是四川的那个麻婆豆腐跟北京的麻婆豆腐就不一样，那味道。 那是是， 对吧？ 是是， 他们那真的 是他们整个摩洛哥各地的塔吉锅味道都是一样， 就是甜，是不是？ 甜， 反正 甜肉一块很甜的一块大肉。 好像那个地理位置的国家都喜欢齁甜齁甜， 香料味特别重，香料味特别重。 对， 我觉得我从摩洛哥待了几天回来以后，浑身上下就像一个行走的香料， 散味儿是吗？ 真的是浑身上就是一个行走的香料，我觉得 一个行走的香囊。 我那个香料的味道我还不是特别喜欢。你知道在北京啊，我多少年都不吃老干妈的，在那块儿我一天能吃一瓶老干妈。 哦，就想找点别的味道，对吧？辣辣咸咸的。 吃了，真的吃了第五天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当时我走之前他们还说呢，你要带吃的，我说不可能，有什么的呀，我这一世界呗。就到第五天我就崩溃了。 那就是内容，咱们说点内核，比如说它这餐具用的一样，做法也类似，除了牛肉羊肉鸡肉，是不是也有海鲜鱼啊什么的？ 海鲜基本上只在法拉提有， 拉巴特， 拉巴特 挨着大西洋沿岸的有，到内陆就没有了。 对， 所以内陆的那个能烹制方法一样不说，这个原材料也差不多。 嗯， 对对对， 不管是什么肉都甜。 嗯，就是香料嘛，满满的香料。 可以理解，就是还是中国的饮食博大精深。 我爱我的祖国。 其他国家其实还都是相对。 Finally， 你还是一个中国胃。 我爱我的祖国，我 的 胃是最爱国的。 所以刚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如果现在很多的网友朋友，在我们网上都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就是刚才孙立禅和二掌柜提到的，就是夜市上很多外国的游客在等着自己点的菜上桌的一个景象。 烤串， 嗯。如果现在你 串儿也不错， 他那串儿烤得很好， 串儿不错。 没有在网上的朋友，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然后刚才这张照片之后，我看应该是还有吃的东西，这个也是，这是什么？ 这个 是什么？ 已经完全的 都忘了。 哎呀， 反正中间摆着一个灯，这也不知道干嘛的。 我估计也是差不多，类似于那种什么看手相啊、算命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哦，这个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位置，最好是一个二层吗？ 对，二层。 一个咖啡，一个茶室啊， 茶室 差点被我带跑了。 你说的是一个茶室，但为什么这张照片里这些人都是搁着啤酒在？ 因为便宜， 因为都是游客呀，大家都说这二层可以看到那个全景，所以当地人肯定不去凑热闹，当地人都在一层。我记着那个 对 茶室的挑高非常高，然后上面有那种老式的那种旋转的风扇， 很清真，那是清真寺那种感觉的。 对对对对对 嗯嗯，这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就是来这个茶室，很多点啤酒的，一看就是游客哈，他不爱喝茶，但是就想到这个位置上 体验一下， 对，俯瞰一下整个的全景。 游客甲、二掌柜、游客乙、小孙， 是是， 好好好， 我在耍蛇那儿呢，你在那上面呢， 耍蛇的晚上收摊了，我找了没找着，估计眼镜蛇晚上视力不好。 在那个逛市集，你们基本上在那儿旅游的时候住几天，应该是逛几天吧？肯定不可能去一趟就不去了。 马拉喀什好像是停留了两天吧， 对， 然后有一个晚上 是逛这个不明广场。 你也是，你就待两天。 我待了两天还是三两个晚上，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对逛这个，而且它这不明广场旁边还有好多小巷，小巷里头卖各种各样的东西的。 我没敢进去都小巷 啊，你没敢进吗？ 我没敢进小巷。 我作为一老爷们儿，我比你胆肥，我进去了。 我的天哪，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男左女右吗？怎么现在换方向了？ 因为你一个人是吗？ 对，我一个人。 哦，那你胆儿挺大的，我们是一群人。 是，我还被人把烟给截了。 哦，怎么这么多人路上管你要烟的？ 这个当时 你脸上写的几个字儿，我有烟是吧？ 你是因为戴着这个帽子去的，所以拿你当当地人了。 我刚才就说今天这个 我还真买了一个这个摩洛哥当地的这个白袍和他们那个红帽。 二掌柜今天这个造型啊，我们导播可以切一下，我觉得特别适合马拉喀什这个主题。 不是，其实是最近比较迷宋小宝。 哇，你这差别也太大了。 我是买了一堆头巾。 买了一堆头巾。 对，那个头巾很便宜，相当于人民币也就大概几十块钱吧。 然后回来拍了第二年的挂历。哪里？ 对，抖丝巾，去沙拉沙漠啊，抖丝巾。 它那个是花，就是图案有民族特色， 特别艳。就是红的蓝的，就所有色都特别正，而且特别艳。关键那种围巾之类，你在当地围的时候哇超漂亮，特别出大片儿。 但是你回北京你发现完全没有机会围，你要围上人家都 因为颜色特别艳， 太 只适合旅行过程当中， 而且只适合在那旮瘩，在沙漠里头啊，在那当地那种的。你看我当时朋友圈那些照片， 对对对， 每天一条围巾围着我，特别高兴，特别美，像当地人。 你现在也很美。 我一直都很美，谢谢。 我特别的多余。那个二掌柜，你拜了什么货？ 我拜了，我买了一个当地特色的白的这个男人穿的袍子。 哦，是吗？ 我买了一个摩洛哥当地民俗的帽子。 你配了一身回来？ 配了一身回来的。对，我本来是想回来以后然后在街上开车的时候穿。 早说你今天应该穿了呀。 哎，你那车行，你车后边那狮子呢？ 对，然后我还买了一张当地这个当地算什么民谣歌手的一张 CD。 哦，你下回穿来吧。 下回如果有机会我还能再来的话，我肯定给你们穿来，但是我不知道楼下武警让不让我进。 哎，你去菲斯了吗？ 菲斯也去了，菲斯也去了。 菲斯的那个老城那个集市也很好、啊、 也不错，对，就是、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马拉 喀 什这个 不灭广场。 嗯，所以他应该说是很多全世界的游客吧进入到 一个标签吧， 摩洛哥必去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 一个景点， 而且不光是一个可以逛的，你可以解决吃饭问题， 没错， 可以解决自己拜货的问题， 还有娱乐问题， 还有娱乐问题，还可以看看童话故事里的吹笛子耍蛇人， 嗯，还有那种逗猴、但是友情提示啊，那边套路确实挺深的，就你买东西，尤其是很多人去摩洛哥会买一些盘子碗的这种瓷器， 因为那花纹漂亮， 那花纹特别美、所以他们那瓷器经常就堆在地上，你有可能不小心它地砖是松的，你扒一踩嘣那就倒了，倒了就赔盘子就完了。 好、 对，我们就有被套路了， 你 赔了两个盘子， 他们是有可能会诚心摆在那儿。 对啊， 就易碎，对吧？ 对啊，易碎品嘛，你破了你就不能讲价了，你就人家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啊，而且你说这家破了，好，我去别人家买两个盘子补给你，对不起，人家也不卖。 对，我们说我们进货渠道不一样，我这是手工的，虽然已经碎了，我家自产的，你那是什么货？ 对啊，所以真的是挺多套路的啊。你没有被套路吧？ 我连胡同我都不敢进，你说我上哪儿套路？ 你就在明面上逛了逛。 我就在明面上和这个大巴扎里面转了转，但是实际这个这种很易碎的东西，我反正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就一般都是 keep 比较远。 我买围巾的时候可逗了，我跟当地那个小哥我说，哎呀，你的围巾好好看，你能不能砍砍价呀、什么的，然后小哥就拉着我说了半天话，然后我说那我，他说你长得真美呀，特别漂亮，我说那我哪最好看，他说眼睛最好看，我说眼睛就这么好看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便宜点，他说对不起我不是老板。 我以为他说你都这么好看了你怎么能给我砍价呢。哇，你这个白眼翻得特别有水平。 来，导播给一个特写。 你要不要再翻一个？ 不要不要不要。 咱们，我觉得咱俩是塑料玻璃花儿。 我觉得他是怕翻不回来。 塑料姐妹花，现在咱俩是郑重，不二掌柜。 摩洛哥你自己去的，你觉得安全吗？ 一个人 旅行？ 我觉得还好，我是坐卡航，然后转机到的摩洛哥。 你落在哪儿？ 怎么坐卡航？这难道就安全系数变高了吗？ 也没有，我一个人嘛，然后。 你落在拉巴特了，还是卡萨？ 拉巴特， 你坐拉巴特了，我坐卡萨。 坐车， 我比你洋气。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女孩子啊，相对的来说，可能结伴出游比较好。然后，男孩子的话，我觉得倒是一个挺不错、很特别的地方，包括他们有这种在撒哈拉沙漠里面，这个沙漠里面挖了一个沙坑，然后有这种帐篷的酒店。我觉得都是挺有特色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对那 我 刚才聊到的就是马拉喀什的夜市市集， 不眠广场。 不眠广场是来到摩洛哥不可错过的景点。这里是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两位嘉宾二掌柜和孙立禅，我们一段宣传之后接着聊。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绕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苗山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18点，我们来到了 FM 98.2，我们是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今天我们请带了两位大来宾，一位是二掌柜，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的二掌柜。 您倒看着点镜头啊，您。 嗨。 另外一位是孙立禅，旅游达人。 Hello， 我是走遍世界各地，就喜欢吃喝玩乐，尤其喜欢吃的孙立禅。 特别好，这饭点就适合吃喝玩乐。 饿死了，下了节目咱们去吃什么呀，苗老师？ 好嘞。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来宾啊，主要是今天的主题是男左女右逛市集，因为呢男生和女生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逛的摊儿也肯定不一样，所以今天咱们就这个话题好好聊一聊。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期间给大家提供的周日版的秒杀商品，来自于城里的这个翠云山雪场提供的平日票4小时，原价是280，今天节目时间段只要7折优惠，不到200，190多块钱。然后4小时的这个夜场380块钱的票，同样7折优惠，所以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首先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看见我们，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右下角福利商城秒杀商品得实惠。好，我们就接着聊啊，这个刚才抛砖引玉，这个孙立禅聊了一个马拉喀什的，他今天推荐的就是一个很洋气的摩洛哥，而且是这个旅游目的地很多人应该都是没去过，我个人也没去过，印象里我不是特别敢去，因为我一般出去玩都一个人去，这个地儿不太适合女性游客独自前往。 是的是的，没错， 哪怕这个像二掌柜这样的男性独身游客 也 不敢， 比较怂的， 不敢穿胡同。 对对 对， 对， 对， 他还没我胖呢，可不是吗？ 他特别的担心，因为像你这样的在市集上主要等着看帅哥的这个当地女性也不少。你这配着帽子多适合去那儿。 哎，你还别说，当地帅哥还真的不少， 真的。 嗯，中东人长得真的是挺好看的。 请 走你。 刚才那个孙立禅跟我们分享了他觉得有意思的印象深刻的一个集市，二掌柜有没有印象里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市集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就不分享这个国外的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嘛，也没怎么出国，然后我印象里比较深的，因为前一阵儿经常在北京飘，然后呢这个逛逛商场看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小市集，很新颖，卖什么呢，可能大家想不到，是卖气球。 哦， 这个气球呢，可能这个大家觉得啊，这个卖气球可能就是三里屯街边老头卖的那种，哎呀苦哈哈，20块钱一个气球，10块钱像打发人家、这个、 就是一般是小朋友的玩具， 对，小朋友的玩具就很简单，但是这个市集做的挺新颖的，然后除了气球呢，还有一些比较时尚的小礼品，然后其实覆盖面除了这个小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比如说可以做成那个兔子或者做成狗，然后 你说都是拿气球 做成 吹起来之后 吹起来，对，然后但是呢、哦、它这个兔子和狗有四个叫什么脚啊，它是可以让这个气球浮在半空中，形成一个站立的一个小狗或者站立的一只鸡。 靠静电吗？ 不是靠静电，它就靠氦气嘛，它气球本身是充氦气的、 哦、 它本身是可以浮起来的，但是它四只脚呢是相当于配重， 正好 氦气是现在目前替代氢气的一个， 对，咱们小时候玩的都是氢气，氢气遇火就直接就卡嘣、 爆 炸了，所以现在这个消费升级嘛，所以大家也更注重安全，所以大家现在用氦气，氦气是一种， 氦气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是吧， 氦气据我所知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它不会炸， 嗯， 这个是很安全，包括家里谁如果有小朋友在家这个买气球的话，也一定要氦气， 嗯， 就包括这个大人来说，现在也没有人说用氢气去填充气球了， 但是氦气好像是不是造价比氢气的贵点， 对，是挺贵，我看那个气球好像卖120多 一个， 可能得小130块钱了 一个， 对，但是我也在问同样的问题，我说这个气球为什么这么贵，人家小姑娘说这个气球其实主要这个气体比较贵，因为氦气是天然开采气体、嗯、不是提炼出来的， 哦， 而且好像很洋气的是从卡塔尔进口进来的， 我坐飞机来的， 对， 哇塞好洋气啊， 而且还会根据这个期货市场的浮动上下浮动这个氦气的成本， 我跟着金融市场， 是， 我发现数学不好，你化学挺好的， 对， 总有专攻， 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攻， 那我们做美食专栏吧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个气球市集， 对，气球市集， 它是就是相当于拿气球做成不同的造型， 它用把气球分给了不同需求的人去做售卖，可能我们如果比如说我摆摊啊，我可能卖气球就直接去幼儿园门口卖， 嗯， 或者卖给小朋友，但是他的这个气球市集呢，小朋友们喜欢，二位这种美女女孩子们也会喜欢，然后呢 设计可爱， 哎，可爱， 颜色 冲动， 讨巧， 也讨巧，然后也很持久， 嗯， 包括它的功能性也很强， 持久，你是说我摆在家里可以摆很久， 对，飘的时间也 非常长，两个月 哦，是吗，能飘那么久， 你也买那个了哈， 不是之前有人送过我， 看看人家， 对，好像那家店叫什么兔子气球， 对对对，就叫兔子气球， 兔子气球， 你都没问过价吧，因为 没有，这是送的全是送的， 对， 从一直在飘，我记得应该至少飘了2个多月， 哦，其实刚才那个二掌柜提到的这个这种市集、哦、说了半天可能我们没见过的人没有什么概念， 嗯， 之前我让你准备作业的时候， 对对对， 在现场你拿手机拍了点视频， 对， 是吧， 拍了点视频， 所以我们现在就分享 一下， 在网上的朋友都可以看到，如果你想看的话就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们马上播出的就是二掌柜在这个气球市集上面拍的一些小视频、嗯、看看这个气球市集到底是什么样的、嗯、这不是吹泡泡吗， 好像有别的 泡泡，后边不是 后面有几个是 气球门， 哦，就这么短， 我记得好像在国贸还是在银泰百货有见过这个， 我是在怡地港看见的， 哦，不同的商场， 我是在国贸在银泰好像都有见过， 对对对， 我看到这就是跟以前的花门一样，这是拿气球， 对，花门也赢了， 是 球门， 球门， 我管那种 花门是什么？ 就是那种婚礼上 鲜花拱门， 拿鲜花拱门，对， 叫花门。 对，现在用这个气球。 北京话真是言简意赅，只有我们仨能 get 到这个点。 哦，这个就是这个视频，基本上就是说拿气球拼成不同的事儿。 我好像上次就收的是这个啊。 哦，是吗？ 就吹飘在顶上，房顶上， 真洋气。 嗯， 就是这个，就是 哎，对，就是这家兔子气球。 哦。然后呢？这 就是这个，这个就 是 看到的 现场 哦，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个是吧？ 这就是我说那个散步的狗啊，熊猫。 哦， 这都是拿气球弄的吗？ 都是用气球做出来的， 就相当于是拿气球做成不同的造型， 太有才了。 包括圣诞树，因为是圣诞节看到的嘛，所以他们用气球做了圣诞树。 哦， 还环保啊？ 还环保，还好降解。 对呀、啊，环保好降解。 这个其实还挺适合带小朋友去的。 对，小朋友， 小朋友手别欠。 办公室啊，女朋友追什么？男朋友追女朋友、啊？ 求婚仪式啊， 来给我一个男朋友吧。 对，在马拉喀什。 哦，这挺有意思的。哦，这其实也是录 引 的作用。 大家其实有兴趣，可以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去转转。我问了一下小姑娘，怡地港那家店，反正好像是到春节之后。 哦， 对， 和庙会同期。 跟庙会同期。 哎，这个好看哎！ 哎，他这个市集上也卖东西吗？ 他卖就是卖各种各样的 100多块钱的气球， 一盒的气球，然后里面比如说有女孩子们你们办 party 的这种一整套气球、 哦、 小朋友们过生日的气球，比如说长辈过生日这种气球都会有， 哎，那这个现场基本上这个市集只卖气球是吧？它不卖别的东西。 气球还有一些玩偶， 哦， 就是其实更像一个咱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礼物商店。 哦，礼品店， 礼品店，没错。 哎，很奇怪，这种店应该是孙俪很喜欢的，你怎么会推荐一个这样的？ 因为你有一个少女 粉丝。 我真没有想到二掌柜你今天完全没有达到男左这个效果。 是我一直是以女性视角，包括刚才说庙会看娃娃，然后不敢进这个小巷，然后推荐气球。 你听 我说你爱我吧。 对。 我觉得你们俩是两个女幼是不是今天。 我比他稍微爷们儿一点。 我 来 掉 到姐姐怀里哭。 刚提到这个气球市集也挺有意思的。其实市集这个概念啊，如果说单凭这两个字儿，算是一种外来文化，因为咱们本土文化就是庙会、 早市、 赶大集、 还有集，对， 就赶这个集、 夜市儿， 对吧？提到这个市集，其实是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创意市集， 对， 然后还有一些跳蚤市场，这些市集文化， 对， 所以呢，每个国家的这个理解这两个字不太一样，但是外来文化的进入赋予我们就是又有民俗的又有现代的一个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刚才这个气球市集，其实就是给小朋友来说打开了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可能性。 对， 他们印象里气球就是圆的， 没错， 但这种市集可能会做出不同 的 造型。 各种各样的，对， 我觉得以后还可以让主办方弄出一个做手工的地方，交给小朋友一个，比如吹的一个大的气球，你自己想把它扭成什么样，或者有的小朋友提出来，我想做一个，比如说大熊猫，但我不会，可能有一些专业的老师帮他，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不错啊，我们又开车，我们可以创业去了， 又给人家出了点主意，对、啊。 叫猴子气球。 然后这个是刚才二掌柜分享的一个有意思的市集， 嗯嗯， 又到你了，李晨。 又到我了 啊！ 今天不把这钱花上去，算我白来是吗？ 对啊，马拉喀什那个已经说完了，你再说一个，你看人家又洋气了。你说了一个外国的，以为你这个洋气，结果人家来了一个创意型的。 我那他太洋气了，真的，我甘拜下风，叫你一声师傅，你敢答应吗？ 不敢，不敢，不敢。 没事啊，你可以来一更洋气的，比如说菜市场。 菜市场，你还别说，我还真喜欢逛菜市场。 对啊，尤其出国的时候， 我去哪儿都逛菜市场。然后现在这个叫什么？叫做融入本地生活。就是我去日本的时候， 嗯， 就逛菜市场，逛鱼市场。你说那个竹地鱼市场我没有逛过，但我在北海道逛过，在北海道逛的那个买那海鲜啊什么的，哇，好吃的不得了！我咱们现在满脑子不行，我饿了，我要下节目了。 我的天，这吃这个话题是从孙俪婵第一时段开始自己提出来的，然后自己把自己在第三个时段一开始就说饿了。 那我觉得咱俩可以聊一聊咱们上次去柬埔寨的那个。 哦，对，其实有意思。那个二掌柜去过柬埔寨吗？ 吴哥， 我不太对东南亚感兴趣。 哇，你好洋气啊！我们是上天入地。哎呦，我发现我怎么去的都那么不太卫生、 接地气。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上次我和丽婵一块儿去的， 嗯， 所以我昨天从那个手机里我找到了好多照片，一直存着。你看这张照片，不知道那个二掌柜能不能看到？ 看到了。 这在那个暹粒，就吴哥窟所在那个城市。 嗯。 然后晚上有一条酒吧街挨着市场街，它是连在一起的，包括夜市，然后全部是欧美的金发碧眼，你看到了吗？全程在跳舞， 嗨呀！ 因为两边有酒吧放一些动感的音乐，音乐很洋气不说，而且就是在说实话，在一些大的城市你都未必能够那么怀神，那么印，那么流行的非常近，恨不得是 Billboard 榜刚打出来的歌， 刚打榜的歌曲，全是在某个就是国际台的某个那种音乐频道刚听到的。 当然是我们台了， 好吧好吧，就 当时在我们台听到的最 对对对对 最新的歌曲， 对，关爱青年计划， 对，这怎么说？ 哎，你还 关爱青年计划？ 对，你还记不记得？就前面我记得2005的是一个柬埔寨当地的小女生， 对， 特别瘦， 编手环 的，也不卖东西了，就那2005。 对，你知道，因为这是一个营销计策。你看，这个所有人跟着她在跳，跳完的时候，因为她跳得很好，这些西方人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很可爱，然后就看她篮子里是卖那个手串，然后就说：“好，我买一下。”好， 转换的太好了。 对， 用户转换率， 所有的人在 转换率太好， 就是集体舞，大家都不认识，在那一刻好像都已经认识很久了一样，就那个气氛特别好。然后呢，我这里还有另一张照片，哇，这就是集市。 人挤人，这应该都到快半夜了。 对，实际上这条街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红钢琴酒吧。 嗯，是那个安吉丽娜朱莉 在那拍古墓丽影的时候经常泡的那个酒吧。 嗯， 当然了，我们没有见到安吉丽娜朱莉， 她拍 古墓见到了， 古墓见到了。 她拍古墓丽影的时候，曾经就在这个酒吧每天在那儿喝一杯酒。后来老板就把那个椅子留出来说，这是安吉丽娜曾经坐过的座位，如果你想坐的话要预约，如果你没预约想坐的话，那就交钱吧。 嗯。拿破仑寺哈， 商机无限。对，拿破仑寺， 拿破仑寺。 我们再找一张照片。 我记得当地卖那些蜡染的裤子还很便宜。 对，就是这里，你看那些 Night Market 夜市， 右手就是卖衣服啊，就是那大肥裤子呀，蜡染的图案；左手就是石街夜市，卖食品餐厅，然后餐厅再左边就是酒吧街，所以它是一大片。 也是一片， 我觉得逛完大概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差不多吧。 我非常热闹， 但我觉得咱们上次好像就逛到酒吧街以后就停下了， 然后你们就停下了。 那你去哪里了？ 我接着吃去了。我基本在那儿住了，咱们住了四个晚上，五个晚上， 五个晚上。 我每天都是三点回的家，吃到睡不着觉。 他跟我一个屋。 哎，你们说这个 market 和 bazaar 的区别是什么 ？bazaar 巴扎 一样的，我觉得是一样的 。 只是各地叫法不一样。 嗯，但其实最开始如果你说稍微的区别，就是 market 有可能是露天，也有可能是室内，但是那个 bazaar 最开始其实是有底儿的，是那个布棚子，它是一个圆的，那叫 bazaar。 你看像新疆， 对， 像土耳其，像这种就是文化扎堆的地方，不都叫巴扎吗？ 就是你知道像那个旋转木马你坐过吧？旋转木马其实它就是一个圆的，上面带。 再坐过旋转木马，接上你的话，我今儿走了就出名了。 你真的是女幼是吧？就是那种旋转木马，旋转木马上面就是那种底儿很漂亮，圆的。 嗯， 其实那种就是巴扎大号的。其实最开始那个怎么说呢，这算北非类的国家吧， 中东北非， 中东北非类，他们国家市集最开始其实是在一个像有遮挡的一个棚子帐篷底下，但是呢上面有棚子有底儿，但是中间不是有布拉下来，只是有一个底儿而已。 market 可能更长一些， bazaar 可能更短一些。 market 就比较 挺大的， 泛指它就什么都是 market 的。 对啊， 对，所以那个我们刚刚看到柬埔寨的这个， 我忽然觉得中东那边还是挺有底蕴的啊，看着巴扎这个感觉还搞一底儿，挺有仪式感的。 嗯，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暹粒市的 Night Market 和离市区很近，市中心就是 腿着就行。 嗯， 因为我们上次住的是索卡酒店，挨着就是， 很近， 走路五分钟。 对，突突车$1， 对，在柬埔寨那地儿，反什么都是弯刀了。 再给他$1可以抬肩头。 好，咱们就开始拉仇恨了啊！咱们聊点吃的。看啊，这张照片，夹春卷 啊，对对对， 夹春卷。 吃过好吃的没有？ 炸春卷。 哎，你吃过好吃的，你看到炸春卷你踢了什么？ 当地还要叫什么阿莫克鱼。 阿莫克 阿莫克是什么东西来的？什么 阿莫克是施瓦辛格的前缀名。 这个，阿莫克 不是，是个调料， 这个就是阿莫克。 对，是个调料。 阿莫克其实是一种 咖喱之类的， 咖喱就它像咖喱一样，但是比咖喱的味道更重一点，然后它的那个香料配比跟那个泰餐有稍微区别，但它们是一个风格的，而且它们也是用鸡肉啊牛肉啊猪肉鱼都有。 你别看吴哥不挨着海，但吴哥有鱼，因为他有一湖叫洞里萨湖。 对，洞里萨湖。 这辈子不要在这儿。 哇，这是我们吃饭前， 你们俩是一起去的， 对 呀，我们俩真的一起去。 你不觉得那时候我特别漂亮吗？当然了，现在更好看，满满的胶原蛋白。 看，这是晚上在那个 night market， 这怎么没有我？ 啊，没有吗？ 我在哪里？ 你可能去小巷了。 这个肯定有， 这个是我。 你看， 这个是我。 你看孙立山那时候多瘦，而且是西方人最喜欢的那个 tan color 的皮肤。 我现在也很瘦呀， 尤其是在我们同事孙潇同志旁边映衬下 啊，我好想念孙潇老师啊。 我们每个人 孙潇老师， 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美。下次请孙潇一块儿，咱们专门聊一期 好呀 这个 night market 的事情。 我觉得做旅游的可真好，到处玩。 但不是，我们真的是自己去的，我们是自己 去的， 嗯， 我们是自己去的， 我们是成群结伙，好朋友一起， 对， 都是苗老师、孙潇老师。 对，所以呢，想看到我们刚才这些好的照片或者视频，或者看到我们今天两位女幼嘉宾， 幼幼，我是女幼， 你一定要看视频。 没想到我们三个人都是女性视角，而且如果非要挑出一个男性视角，可能是我隔壁座位的孙立婵女同学。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山，两位来宾二掌柜孙礼禅。 朋友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二掌柜。 他是男的。 因为那个二掌柜前言是什么呢？聊了很多女孩喜欢的什么 抓娃娃、 抓娃娃呀，还有棉花糖啊、糖人啊、 气球啊。 对， 我突然间意识到，你这不是为了撩妹准备的吗？ 他是 保密了， 为了自己 生活方式，生活方式。 还是这事儿就更可怕了。如果这已经是你的生活方式的话，我对你堪忧。我主题选的不好。刚才聊的就是吴哥，我跟立禅前两年一块儿去的， 2014年了， 哦，已经14年了， 时间过闪电似的，唰唰唰就过了。 对，其实我在这个市集里印象特别深刻的呢，是一个果汁摊儿，因为那个柬埔寨那个位置比较盛产水果， 嗯， 各种各样的水果， 芒果， 而且很便宜，很新鲜，所以现场如果点一个那种像奶昔一样或者是冰沙一样的 shake， 在平常可能是2美元一杯，现场就看削皮、榨汁儿。货打好给你交钱， 听着就好喝。 Happy Hour 的时候 你知道吗， Happy Hour 的时候是1美元， 这也有 Happy Hour。 必须的，我们很洋气的， 这个 欢乐 地摊的这种也有 Happy Hour。 对 呀， 就是非 国际接轨， 非正餐时间，比如正餐是11:30到1:30或11:30到2:00，然后晚餐的时间比如说是从6:00开始到8:00，那除了这些正餐时间段以外，他们都是欢乐时光打折季。然后他是希望你去逛街的时候可以在我这儿哪怕喝一杯饮料，或者是你吃点小吃留住你，所以他全部有大概1美元一杯哦。这一大杯在北京肯定是，我想想，7块钱人民币，北京现在要20-30块钱一杯， 还都未必是那么纯的果汁。 对， 而且你知道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当地人的消费，当地人可能也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也100美金，就是1美金一杯的饮料也只能卖游客了。 所以吧， 所以呢，我们就一路在喝椰子，1块钱一个，七块多，现在6块多人民币一个， 嗯， 一个大椰子。在海南这种地方，一个椰子都不值这么多钱了吧？ 还不香甜？ 对呀、那个地方还有那种小香椰，特别好，特别特别甜，这么点儿。 基本上椰子砍砍价也是大概 2块钱 仨，2块钱仨， 对， 去看看， 2刀了仨，走呀，二掌柜的， 走吧， 二掌柜，那走啊，哪天 走 呀？ 咱仨姐妹去转转， 对，姐妹淘。 我以为得到第4个时段他才主动说出这句话，结果到第3个时段就已经这样了。天哪， 我们期待下一个时段的到来。 真没有想到，就我们俩在聊我们喜欢的市集，结果得到了你的喜爱。你说男左女右，我错了。我们刚才聊的就是吴哥窟，来自柬埔寨晚上的这个夜市。夜市有酒吧街，有商品市场，小商品，包括一些有名的餐厅都聚集在一起。所以说与其说它是一个大市场，更可以说是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每天必须活动的一个范围，一个区域。 对，因为当地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记得好像网络也不是特别好啊，大家所有的社交场所全部都在那个区域。 我觉得那段时间特别好，就是因为网络都不太好，所以大家就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当地的这个风情上， 回归了。 而且身边的朋友啊，我们的交流啊，然后包括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当然了，可能我的语言不是特别的好，只能靠肢体语言展示出来。苗老师就是不一样了。 不，我是去吃的。我其实当时有一天晚上跟那个红钢琴的那家，是叫红钢琴哈，他们家那个老板聊了聊，有好多欧洲人，他们可能在柬埔寨玩的时候就决定，哇，这个地方很朴实， 我留下了， 我就留在这儿好了， 娶个媳妇儿， 对，然后就不走了。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在柬埔寨当地有很多的西方人，他们是在那儿做生意的， 所以有了这个西贡小姐这部音乐剧。 是吗？ 西贡是越南， 是就是大 哦，对，确实是东南亚嘛，对，都是这样子的。 很多这个白种人愿意在这个地方， 对，其实很多欧洲 生活很悠闲， 欧美人就是喜欢那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对， 其实包括我也一样，有时候咱们那会儿回去，最开始会觉得啊，是不是稍微不是那么富裕？ 对， 但后来一想，哇，这人就很简单和单纯。 对， 但是虽然他们穷啊，但是他们素质挺高的，我觉得。 而且真的，他们见面都微笑啊。就见面都笑啊！ 你看， 你看见你们这1美金的， 不是， 鲜榨果汁，你觉得便宜？当然冲你微笑了。 走大马路上都会很微笑的跟你打招呼。我去的第一天，我可不适应了。我说什么情况？对我笑， 然后后来慢慢适应了。 图我什么？ 对，等我回国以后，我觉得你不觉得回国的时候，你走大马路上对别人笑，别人说我操，这人是不是二啊？ 是不是有病啊？嗯，我觉得其实是一种简单、朴实、淳朴，然后在旅行当中收获的一种难得的人与人之间，哪怕非常陌生，但是又 特别简单。 对，但是那种感觉其实又并不陌生。 我觉得我脑子可能不够使，跟经常出去玩有关系。 我觉得 太简单了。 我觉得你别瞎赖，这不是一个理由。 晚上少喝点，少去点小巷就好了。 我晚上从来不去小巷，我只去大店。 那就少喝点。 我也不喝一块钱的果汁是吗？ 你别跟他瘦，他其实每次真是为觅食去的。 谁啊？ 你啊？ 对，我确实是瘦，但我每次都是找吃的。 他可能吃不了多少，但是他动力特别大。 对，看见吃的就没命。 对， 就爱吃。 我是不挑，因为我都爱吃。 就是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那好，我们吃两顿，两顿还解决不了，我们加一顿烤肉，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是提到上次我们去柬埔寨的时候 的表情。 其实上次去柬埔寨逛那个夜市的时候，我还印象，因为我之前把腿磕了， 对， 是吧？ 摔在八荣寺里头了，看你一帅哥，砰就跪那儿。 其实这样的，我去之前我腿就磕了，我的那个膝盖就大概缠了3个月的绷带，就是一瘸一拐的，然后才好一点，还有疤。那个时候呢，其实还是有伤口的。我就是每天翘一个腿，在我们同行一个男孩在车上，他把腿伸出来，我腿就伸在他那个膝盖那，这么举着，为了让他控一控，能够养得好。然后有一天，我们第一天到那儿去吃饭的时候，隔壁桌有两个挺帅的帅哥，我说，哎，俩人好帅，这么晚一起去吃饭啊？隔壁桌可能是荷兰人，我觉得。然后呢，特别的兴奋，回来就说啊，看隔壁桌两个人也在吃饭，10点了，不光是我们。第二天我们就去吴哥窟，去小吴哥城。嗯。结果因为在吴哥， 看见俩帅哥。 吴哥窟的那些景点全是散落在全城各个地方，然后中间你需要坐那个突突车去，所以你从这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都是中间需要搭乘交通工具。下了车之后，我突然就看到有两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昨天隔壁桌吗？然后我就冲着孙美珊说：“孙美珊，快看这两个！”还没说完，话音未落，有一块石板没看见，绊了我一下，我直接就是 跪那儿了， 大马趴的摔在人家脚底， 朝拜了。 然后新伤加旧伤，那个膝盖又破了。 那俩小哥没给你扶起来？ 两个小哥真的不明白这个人是 吓坏了， 什么梗？ 好了， 吓坏了，我觉得是。而且新伤加旧伤之后，到了酒店赶紧人紧急救治了一下，因为刚刚长好那定那些，我们土话说定那些痂和嘎嘣什么的，全部又破了，哗哗的流血啊！ 我惨痛的一个经历，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我觉得是流血的这个经验。 所有你知道吗，他那时候照片唯一需要 P 图的地方就是他的膝盖。 那后来都是带着纱布，你知道 P 图师可痛苦了。 所以孙美婵当时穿那个长裙是为了显得飘逸感，我穿长裙是为了挡膝盖。好，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们在今天的起歌时段里首先聊了这个哪儿来了， 马拉喀什 布棉广场，这是摩洛哥的布棉广场，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标性的景点。刚才聊了这个暹粒市，也就是柬埔寨的 Night Market 夜市，还有刚才我们的二掌柜 少女心 提供给我们的极其有少女心的女孩和小孩会共同特别喜欢的，在北京就可以找到兔子集市，兔子市集， 不是气球市集， 兔子气球市集， 反正是我们现在市区里越来越多这种好玩的、创意的、有意思的市集，所以你俩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就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节目《关爱青年计划》视频直播，等着你一起加入。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嫁狂人姚珊，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出场。 最大的鱼市场是日本的驻地市场，一吃就停不下来的夜市是新加坡的牛车水市场，想喝杯热红酒要去德国的圣诞市场。 姚珊带您玩转市集， 美好生活好来给你。 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8: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我是苗珊。我们是 Fresh Radio， 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找到我们，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或者看看我们今天两位大来宾的真容，他们就是二掌柜和孙立禅，有请。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女组合，我们是女女组合。 对，你是，我不是。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男左女右逛市集，但是在后两个时段我们已经基本改成了女女右逛市集，因为基本没有什么男生的视角，如果非要有一个男生视角， 姐妹们我们继续聊吧。 那就是我 担当这个男性视角的，就是我身边的孙立禅了。真是意外之喜，这也不算意外之喜，意外收获吧，这算是。 忽然间这个世界全变了， 没想到啊，二掌柜，没想到啊， 一个少女心爆棚了， 没想到、啊、 下次我求婚的时候一定 来这么多人呢、啊、别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所以在这儿呼吁一下，我们的周日秒杀商品还在进行秒杀当中，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是视频直播看见我们，右下角呢就是福利商城了，里面可以找到我们今天为大家特供的冬季产品，滑雪圣品就是滑雪票，在崇礼哦，平时280，今天7折限时优惠，只在关爱青年计划潮流梦工厂。好，我们接着聊啊，这几个时段信息量挺大，比如聊聊摩洛哥的这个马拉喀什的市集，还有暹粒吴哥的市集，还有北京市区里的市集， 创意市集， 有这个兔子气球市集，还有就是刚才一开场我们就聊了一个，就是咱都是北京人嘛，从小市集提到这个话题想到的最直观的就是庙会，对吧？这个春节又要到了， 对， 今年有没有计划去庙会逛吗？ 我今年我要出国休假。 你要出国休假？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要出国休假。 那你打算去哪？ 因为我闺蜜的男朋友不知道今年还会不会给我扔个熊啊，抓个舞的。我、哦、你知道吗？他把地去年啊，把地坛那个庙会所有多飞镖的摊都给人扫了。 这么强？ 特别强哈！ 体校的吧？ 不是老外嘛？ 体校飞镖队 的。 酒吧里头天天没事就扎飞镖的， 关键是别人的男朋友。 对 啊，对呀、啊，关键是 闺蜜的男朋友。 然后呢，她 你去不去庙会要看你闺蜜的男朋友有没有时间， 要看我闺蜜有没有时间。 你闺蜜要是听见了，觉得这个稍微有点啥意思？ 没关系，她不用担心，因为我一点意大利语都不会。 你闺蜜说她也不会。然后那个二掌柜今年春节期间有什么计划？ 我是想给这个。给自己和这北京庙会再一个机会吧，今年肯定还是 给自己去这个糖葫芦摊儿再一个机会。 对对对，我想还是去看一眼这个，我觉得这是春节的一个环节， 嗯， 就是我觉得老北京人都有理儿，这个三十得熬一宿，什么大年初一怎么样怎么样， 啊、 初二怎么样，所以你要说什么？ 我想想，我去年好像去了两回地摊庙会。 我也记得，我记得也是你去两天， 我去了两天， 嗯， 我给了他们两次机会。 其实我觉得 把今年的配额用完了， 现在我觉得还是庙会在回归， 对， 是不是？ 我希望它能回归，就是回归到最初的那个为什么要举办这个庙会，这个老北京的这个文化 民俗、 嗯、民俗老百姓的需求，然后春节的一个年味儿，其实都应该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说只是为了一个是注重安全，注重卫生，注重价格，这些东西不是在春节老百姓愿意去关注的东西。 哎，你提到这个民俗了，你觉得现在年味儿不够、嗯、但是我是觉得吧，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就你自身可能对这个过节的这种憧憬也没有小时候那么强了，小的时候物质没那么丰富， 因为太有钱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 那个庙会上就可以满足我们，来一个地儿平时尝不着的穿不着的就一下就能采购齐，现在物流又发达，然后呢商品又很丰富，永远是充足的，我们只要需要的话非常方便。 那其实在你们看来是每天都在过节。 对啊， 对， 每天都在过节， 关键过节我还得给压岁钱。 哎，你提到民俗我们就考你们俩一下，上上周的时候朱桦和王大磊，你看王大磊是相声演员，聊起这民俗一套一套的， 哎，我听听，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问题折了、 嗯、 就是既然都是北京人，以前北京人讲究春节这初一到初七每天干的事儿不一样，是不是？你们都知道初几该干嘛吗？ 不知道 啊，这么快？我以为他得稍微想想，然后懵里安。我觉得初一是几个，结果没 拜亲戚啊。 咱们从三十开始说吧，三十 回 家吃饺子。 你等会儿，我把手机打开。 不带这样的，不带这样的。 温度娘， 三十， 我给你争取时间，你别说你打开手机，来，咱俩先聊。 咱们一块儿捋一捋嘛。三十是不是要守岁？ 对， 是吧？ 肯定是 回家吃饺子， 熬一个夜，是不是？怎么着熬过十二点？ 不是三十晚上熬一宿吗？ 对，你现在还熬得了一宿吗？ 熬不了。 现在到八点就开始打瞌睡。 我那你比我还差点儿。 对， 我九点。 差不多了。 我请错人了，我真的这两个，我的天哪！先是一个倒戈到女性派，另一个俩人现在一个八点， 倒戈用的好 是吧？一个八点就困了，一个九点就困了。 但是春节三十晚上该熬还是要熬， 熬到十二点吧。 对，起码得过了十二点。 看完春晚的十二点的倒计时。 而且我家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样啊？这个三十晚上所有的灯必须要打开。 对对对，必须的， 对对对，要亮堂， 所有灯要 亮。对，然后。然后这个地不能扫，你可以肆意的在家里挥霍，不用收拾屋子，这是一个特别爽的 事。扫柴 不收拾屋子， 是不是财嘛？ 财给扫走了， 就是再脏地上就脏着。初一再扫， 我从腊月就开始不扫地了。 在家各种晚 上，你是说呢？你从去年腊月吧？然后我想想啊，不能扫地，还有什么来了？要吃饺子， 要吃饺子， 吃饺子， 不能吃药。三十晚上是不是不能吃药？ 那肯定没人三十晚上吃药，只有你。 对， 三十晚上才会吃 药。 药 不能停。 反正是你平常如果有一些慢性病需要，或者是感冒发烧，那天也得扛着。 得扛着。 是吧？ 对对 对, 对。 吃药好像就一年都得吃。 对。 所以就不吉利嘛。 对。 然后饺子里是不是还得搁个钢镚儿，搁块糖什么的？ 小的时候会吧，现在好像你看北方这个硬币也少了，我们现在都是放个花生，放个卫生的东西。因为这个 搁块糖嘛， 糖也行，就是不会再放这个硬币了。但是小的时候确实一分钱两分钱会有一个期盼吧，就是想晚上吃饺子的时候吃到这个。 你说这硬币，我想起小时候特流行吃一巧克力，金币巧克力， 金币巧克力， 外边是金纸，金色的纸。 哎呀，我跟你们不是一个童年，我还小，我还年轻呢。 哦，你都没听说过， 都没听说过。 你都是吃那个叫什么关东糖，你是那一代的。 张嘴看个牙是不是后补的？ 哎呀，牙口可好哦。 对。 然后是大年三十晚上哈。 对对对。 初一的时候呢？ 初一其实都是在补觉，但是你在 初一的 什么回娘家回门， 那是初二 啊、哦。初一是走亲戚， 初二是回门。 不是孙立禅，你回娘家回门为什么要看我？ 我在暗示你 回娘家。回娘家好像是初二，我记得 初二，初二， 初一应该 是。初一就 是 串，我觉得就好像记得就是串亲戚。 我怎么觉得每天都在串亲戚？ 小团体的亲戚。 小团体包括 爷爷奶奶 住得近的。 对，爷爷奶奶就是大家庭里面，尤其是给老家拜年。 对，给老家拜年，你要拿红包啊。 哦，对，这个是必须的， 对吧？ 嗯。 初三呢？ 初三一般 也是串亲戚， 我就开始家里这个聚会。家里的亲戚一年见不到的，或者半年见不到的，或者从国外回来特地回来，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 通常是初三开始就可以。 初三开始就可以 看看平辈的人。 对 ，social 了。嗯、 哦。然后初五就是破五， 吃饺子 也要吃个饺子。 吃饺子，对。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各大节日全都要吃饺子。 好，我的问题来了，这些都是伏笔。 浮云， 你刚才提了半天这个关东糖，关东糖哪天吃？ 啊？ 哈哈哈！耶。 给我个特写，一脸蒙圈。 其实孙立禅关东糖是每天晚上饭后必须吃一颗 甜品。哎，我还特别喜欢吃那种长条的，然后上面都是芝麻撒的那种酥酥的，我不喜欢吃那小圆球， 那个糖墩儿。 对，我觉得糖墩儿特别粘牙，但是那个长条的酥酥的那个长条的关东糖可好吃了。 别转移话题， 我不记得。 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传统民俗里，尤其咱北京当地的民俗，这个吃关东糖到底是哪一天呢？ 我觉得是腊月二十几号吧。 哎，看看所有这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是你答得快还是他们答得快，还是二掌柜你知不知道？你也在想 头脑王者。 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然后呢在这个互动区给我们留言回答问题。刚才提出来的 23糖瓜粘， 哇塞，赵叔叔， 苗山在绕我们，问我们春节之后吃什么？ 哇塞， 这明明是春节之前的事儿，套路套路， 问回来了是吧？ 我的天呀、啊，简直了，二叔叔！ 哎，这有一个游客，这个 The Zack 太答对了。你看我们这个一直没停，永远一直在点赞的朋友特别多，但是一听说问问题，大家就好像有积极性了，所以你看。刚才是二掌柜没被我绕进去，孙立禅已经彻底被我绕进去了。 我数学不好， 因为我一直在聊春节期间的事儿， 对 吧？尤其是从三十开始，初七之前这大概一个多礼拜，但是我可能翻回去问小年的事儿了，对吧？ 啊，这话题不说了，我不爱吃糖。 这个正经的三十晚上的前几天，还有一天是扫房日，你们记得吗？收拾家，基本上在小年之后。特别好，今天的两位嘉宾就是跟做家务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关系，好尴尬啊、哦！这个话题真的，你们都在家不干活是吧？孙立禅家扫地是去年的腊月扫的，你们家呢？你不管干这事儿是吧？ 我不太管干这事儿。 你管什么呢？ 挣钱， 管吃， 管吃，管吃和买洋娃娃， 吹气球。 对。 我天哪！ 几扫房子来着？ 我们还是打开手机问度娘吧。 可以问一下这个互动的。 但是我知道，其实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包括就是庙会是我们北京特有的一种市集形式，也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一种形式了。但你们有没有去过，就是咱们国家其他的城市，有没有过节的这种市集的印象？反正我知道一个，我先抛砖引玉，就是河北，我去过北戴河，有一个关内第一集，那个是北方最大的一个集，虽然就离北京还挺近的。但 瑞士是河北 啊啊啊！ 河北的关东集， 河北的关内第一集， 关内第一集，那就是在 二五八十，初二、初五、初八、初十，在北戴河火车站下了车站，大概 北戴河火车站，好非主流的地方。冬天你还去北戴河？ 真的，就是坐火车去北戴河火车站，下了火车站，大概如果坐车的话，只需要五分钟，走路的话20分钟就到了。初二、初五、初八、初十，叫关内第一集，规模非常之大。就是恨不得不光当地啊，恨得很多东北人甚至都跑这儿来。 那就是关外的人也来呗。 当然， 那就是每逢初二、初五、初八、初十都有， 每个月 那就是大集喽， 非常大，所以它叫关内第一集嘛。嗯，所以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去，离北京还挺近的，现在高铁也方便，对吧？这是我知道的外地的大集了，但其实还是北方的一种集市。南方你们有没有去过什么有意思的市集？ 南方的市集， 比如上海城隍庙小吃一条街。 OK。我倒知道啊，好像上海对有这种市集。对， 我喜欢乌镇，乌镇那算市集吗？乌镇西塘 我觉得也算， 那个算市集， 一个摊挨一个摊的。 我觉得你说还是真的是，你看像古北水镇就有点像乌镇的感觉。嗯，但是我觉得呢，古北水镇比乌镇差了一大截，就是它的文化底蕴了，就是原住民这一块了。 原住民他都是 乌镇的原住民啊，西塘 啊，是 古北水镇哪有原住民啊？ 古北水镇的人好像都是从乌镇来的， 也不是吧？我觉得都 是 当地的。 端过来的， 但是你没有那种文化。你看像乌镇你逛一逛的时候，你那种小胡同里走一走啊，还有原住民啊做那些东西啊，手工艺品、啊、 氛围嘛， 氛围是不一样的。但你在古北水镇你就只能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建的， 对，你完全没有事儿干， 新建的， 然后它所有 得有底蕴， 得有底蕴，得有烟火气息。 聊这个马拉喀什也好，包括你们刚才聊的这个 暹粒 也好，其实都是很长一段时间延续下来的。 对 这就是特别明显。我想说哎呀，你总结的真好，果然是男性逻辑思维角度，你把我想说的一下总结出来了。 好，最后一时段就开始夸了啊，往回拉了啊，大家注意啊。 要不然晚上吃饭没人结账。 对，刚才其实提到这个底蕴还有风格，其实都是需要岁月累积出来才会有 的， 所以这就我们提到为什么南方北方有差异。北方首先有小桥流水， 北方没有， 对不对？不，南方对，我说错了，南方有小桥流水， 对， 所以就为什么你刚才觉得乌镇好，因为旁边有水， 而且 有 原住民， 对，有当地 烟火气息很浓。 我记得这个苏州的那叫什么来了？也有很多就像乌镇这样的地方， 对，它整个周庄。 对， 周庄、无锡、乌镇，然后整个这一串、 啊、陆直， 对对对， 像这种小镇子，它们会挨着水边搭很多摊位出来。嗯，我记得有一家卖鳝鱼面，我记得特别清楚。 哦，我发现你的所有的记忆全部都是来自于美食， 啊， 跟我一样的。 我肯定是 完全一样。 我们俩的区别是我能吃光，你吃不光。 哦，你要说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台湾了。 哇，哦，那肯定 台湾的市集， 台湾市集也不错呀。 台湾市集 吃了很多， 啊， 好，你们一人提一个最喜欢的台湾市集，一定。你想台湾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市集， 蚵仔煎、 蚵仔煎、嗯，大肠包小肠，嗯，然后青蛙那个，嗯，什么的。 哎，那个士林夜市， 台北 师大夜市， 北投 是吧？ 北 投 夜市，还有台中的一些夜市啊什么的，就包括我觉得它的好多的夜市。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傻不拉几的，还上来就自个儿买一份，没有跟别人分享，大家都一人买一份同样的东西。等吃了第五件的时候，就实在是大家都后悔了。应该几个人买一份，然后分享，一路我们能从街头吃到 吃饱了是吧？特别容易吃饱， 特别容易就吃饱了，吃顶了都。那边东西哇，好好吃啊！ 我 本来 跟山差不多，我还是喜欢一个人走。 我不，因为我吃的少。 一个人走，我觉得会就是不一样。 因为我吃的少，所以我必须找人跟我一起分享，要不然我吃不了太多东西。 不一样在哪儿？我觉得我们俩点可能不一样。 你 先说你的。 一个人旅行吧，是首先对自己的一个历练，就是衣食住行所有的东西全部要自己安排，当地的突发事件要自己去处理，就是一方面。然后你和别人一起出去，这个 你可以照顾别人啊， 和你自己出去看世界，你的心境不一样， 嗯， 你理解的东西也不一样。 嗯，就没有聊天的机会， 没有聊天， 更多的时间沉淀， 自己去想， 嗯， 自己去看，自己去想。 这是你独自出游的一个 孤独的人是可 耻的喜欢 的 原因。你知道我是什么原因吗？嗯，我其实真是就去冒险的，其实有点像你刚才提的第一点。就是这是一种历练，但对我来说很刺激，因为我特别期待在旅行当中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儿。尽管我忐忑，我其实是焦虑的，我害怕万一处理不了。 你应该下回就直接给你放到南极或者北极，就直接给你扔那儿就行了。 但是你知道，我就觉得当出现一个问题，我在想办法怎么解决化解掉，这个过程很刺激，当然很艰难。 鞋带开了，我怎么系呢？ 这真的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今天突然听旁边的人在走路的人行人在说，哎，我们去哪儿喝一个咖啡或哪儿蛋糕好好吃，咱们今天再去吧，我可能一下激发出我的那个兴趣。 你不恐慌吗？你不害怕吗？一个人 我最开始会，但是 偷听旁边人的聊天。 对，你知道我一个人旅行经常偷听人说话真的，我在地铁上我会听旁边人说话，我会捕捉他们聊天哪个家餐馆好吃。 你去的那个目的地比如说有没有你朋友啊或者熟人在那个地方？ 有的有，有的没有。 所以我刚才在想你怎么听，在是在东京的地铁上听，哎呀哎呀那哪哪可带劲了。 所以其实日本呢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自己没有自己去，就是因为那个是我失控的局面的国家，我只能靠看字。就其实我以前简单学过日语，但是它的语言并不是很顺畅。其实我还学过一年，但是我只能靠指示牌，我肯定丢不了，但是交流就会差一些。所以欧美国家就好一点，你可以随便跟一个人说一说话，问问他当地哪里好吃。我经常碰到有人直接就带你去了， 然后呢 一块吃个饭， 然后呢 然后就没了。 真的吗？ 我真的，我的旅行中碰见都是好人。我记得有一次在意大利，很多人就担心我，因为意大利是一个治安相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 比较 不太适合女孩。 对 不太适合女孩独自出行的。而有一次在罗马，我订的酒店还在火车站周围，因为方便嘛。等我再走的时候不用拎着大箱子，冬天再坐车去火车站了，走路就可以。但是火车站周围人比较杂，然后其实相对安全系数更低。有一天我在一个餐厅里，我其实很想尝尝很多东西，但我一个人点不了太多，我觉得很可惜。然后我看隔壁两个人点了一大桌子特别好吃，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麻烦告诉我哪个好吃。 你说麻烦给我加双筷子 我说不，这个我不能主动说，我得暗示。我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好吃吗？他说不错。我说哦，我说那个好吃吗？我说我吃不了太多，我想知道哪个特别好，我先试，明天我再试另一道。那两人互相说了点意大利语之后，他说你如果愿意就加入我们吧，这样你可以尝不同的菜。我说好嘞所以我其实 哇塞，我又 get 到一个招，哎，以后撩人可以这么来了。 对，我路上其实我经常会遇到这样好的机会，这个对我来说是化解， 这个是 解决吃饭 女孩可以用。如果用在一个我用在我身上，两个意大利男人在那儿吃了一桌菜， 不一定你们 会去问，哎，好吃吗？肯定是 也不一定啊。 后来 他们可能会发现，哎，才从中国来的哥们儿，咱们 可能那俩哥们说那就一块吃吧 有可能。我还有一次在意大利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人跟我说了句意大利语，我就说我不会说意大利语，我去之前只学了一句话，就对不起，我不会说意大利语，叫 scusi non bello italiano。然后呢，人家跟我说完了，是会说意大利，说了一堆意大利语，我没听懂，我就跟他说啊 ，scusi non bello italiano， 我还学那个味儿。然后他们当时就太可爱了，不会说意大利，还拿意大利语说我不会说这个语，请你吃饭，你吃什么？然后就蹭了一顿饭， 这不错啊。 对吧？ 哦，旅途中确实这种点点滴滴，我觉得旅行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东西才是构成一个回忆的。你说真正的景点你记得什么？反正我觉得我不太记得什么。 我用这句话在德国就是同样的套路， 也是意大利语， 我不会说德语那句话叫 Entschuldigung ich kann kein Deutsch， 对不起我不会说德语。 kann kein Deutsch， 对，我靠这句话在夜市里蒙了好几个摊儿，人家都送我好吃的。人家德国人一听啊，这个人说用德语说，哦，对不起我不会说德语。 下回咱们就可以去每个国家之前学国歌，见到当地的人就唱国歌我估计还能拿到钱。 那是你 我们仨里头只有你有这个长相的潜质可以要到钱 我们俩，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一堆人出去。我因为我是一个安全感特别差的人，我走到哪里都会很恐慌很害怕。我即使一个人去，我也要找有认识人的地方去。 所以你没有什么安全感是不是？ 我特别没有安全感。就比如说我们要一起出去潜水啊，我们也是到某某某地方去集结，见到他们以后就踏实了。你知道有时候我自己去菲律宾潜水啊什么的，我会飞到马尼拉，然后如果要是没有人管我的话，我都会订机场旁边一定要有沙头巴士那种酒店，我绝对不会自己打出租的。如果没有熟人的话，我肯定不会一个人打出租。我宁可在酒店睡就是在机场睡一晚上，我也不会出这机场的。 所以旅行社这个旅游这个行业还是可以做的。 当然其实很多人还是喜欢，因为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群体生物， 群类 动物，就我们喜欢很多人在一起。 对， 其实我比如说我一个人出行也未必说多喜欢一个人，而是我是想靠旅行这个事情， 嗯， 然后给我一些旅行的刺激感和经历，还有不同的体验。应该是 胆儿小。 对， 我这人胆儿小，反正基本上就是这样。 练两回其实就胆儿大了。 不不不， 你确定能有第二回吗？我怕他第一次就丢在那儿。 对，这倒是 真的，他还是挺危险的。你知道，因为 长得太美了， 他底气特别的足，他特别敢走。但是明明这条路他不认识，他就敢走，你知道吗？这事儿 走海里走， 非常可怕， 走丢了。 你在那个市场，如果没人跟着你，你觉得容不容易丢？ 我肯定丢， 对吧？你刚才提到的，像那个摩洛哥的那个不眠广场。那个那么大的广场，我们刚才看照片那么大，要是没人跟着你， 我肯定丢了， 对吧？ 对， 而且小巷子你走进去还 出不来了， 对吧？ 出不来了，基本上那种去的拐着弯的东西都出不来了。 哦，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二掌柜都不往里走的原因。 他一个人嘛，我们一群人嘛。 对， 但是我会发现，如果我前面没有人的话，我左右都不是我认识人的话，我就会慌了。我就会很恐慌，很恐慌，特别害怕。尤其是手机，我挂着别人的 WiFi， 别人走远的时候，手机又没有网的时候，当时哭的心都有啊。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旅行也是一个安全感特别缺失的人， 内心是个小公举。 你看呀，没想到在最后几分钟，我们才彻底分出来男左女右的性质。就真的，孙雨婵还是一个女右的代表，因为大部分女孩独自出行，首先确实不安全。 嗯。 另外，一般女孩也不是太喜欢一个人出去，还是喜欢比如跟男朋友出去旅游啊，或者是 神啊，借我一男朋友吧。 又你看，又自己往自己身上戳一刀，是吧？还是喜欢一男朋友？ 我来征婚的。 哎，来征婚好啊。 嗯， 所以大家想看到孙雨婵的这个庐山真面貌，请大家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她了。今天特地画的美美的来的，就是要认识屏幕外的您。她代表的是女右啊，在最后这个时段我们确实确定了她确实是比较女性观点的，选择了她最喜欢的旅行方式。然后二掌柜我们也非常开心的，我个人也非常高兴的确认了，我今天请她代表男左是没错的。 虽然中间突发了一些小公举的情怀， 不中啊。 对，虽说是男孩吧，我偶尔也可以有一些女生的情怀嘛。 嗯、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粉红色的回忆，就是童年的回忆。其实，嗯、 其实粉红色挺好看的。 哎呀，我已经努力的给你拽回来了。你要 是别说，真的，今年澳网纳达尔就是粉色系的，对吧？纳达尔多野兽呀！那天我都惊了，哇，发带是粉的，裤衩是粉的。 你看我们这个关爱青年的这个 logo 也是粉色的， 对， 白色在一起多怀神。 对， 嗯， 其实我们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是非常有意味的，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我其实自己那个做了一个 logo 的操，就是关爱青年计划。 你是要赶上那个张一山的比心了吗？ 我就是青年。我星期五那个跟小航直播数码节目的时候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两位嘉宾就也翻了白眼，尤其我比到青年，青年， 青年不是未来可以到60岁吗？ 对，只要我们心里怀揣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梦想，我们每天都是青年。 嗯、 因为我们正在直播的就是来自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98.2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日版的玩转市集。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市集的两位来宾，他们分别是孙立禅旅游达人，还有我们代表男左，确定了啊，是男左的二掌柜。 啊，这是要说到再见的时刻了吗？ 对，还剩二十块钱的， 再聊20块钱的。 对，最后的这个总结一下发言，我们今天其实聊了情怀，你小的时候的童年的回忆，就是从庙会开始的，后来又聊到长大之后，通过全世界的游历和旅游，看了国外的市集，然后呢，体验了一下国外的集市文化风俗。各种东西，还包括体验了美食，这都是人生中特别难得的经历。 嗯， 而且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了市区里，像我们刚才南左二掌柜就提供了一种创意的气球市集，这我相信在我们北京城里以后会越来越多这种有意思的市集。希望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走出去好好体会一下。这里是潮流梦工厂玩转市集，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见喽。